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的是 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 I love this game。 蓝天雪地主持人 Wilson 阿谦夏萨特阿 Kit。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3月21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蓝天雪地，这里有 CK。 有阿 Kit， 系， 有我 Sam， 有我 Dixon， 仲有 我夏萨特啊！你哋点解抢位抢得咁紧要 啊？吓，冇啊，争个默契咯，就系 唔系， 就系阿大佬唔喺度， 系啦，我哋唔同球队嘅， 系咯， 所以会有 conflict 嘅， 系咯。 但系同球队都好似唔系咁夹喎，呢轮 唔系佢东岸交过嚟咪东岸咯，点知西岸搭咗啫嘛？ 系今日咧，我周围咧有啲红红嘅热火嚟到， 唔系我哋 烧住我， 我哋 希望夏萨可以俾。得闲可以升援下我， 唔系因为 你放心，佢一定两边走嘅。 我哋今日咧，因为有个 topic 要讨论啦，即系我哋会讨论 fusion， 所以我哋而家咧今日用咗一个三角战术嚟对付阿迪神。 哇！ 见唔见到我哋有三个热火球迷喺度，用三角 就撑住你啦。 系啦，好啦， 系交代下大佬去咗边先啦。 啊，我哋嘅大佬阿 Wilson 啦，就因为咧佢话对于篮球咧太大压力啦，所以佢就要去入本东京咧， 干巴爹定干妈爹先， 即系要放松下自己嘅。佢话 系同埋入下课，睇下有冇啲嘢可以预嚟再抽奖用嘅。 同埋咧，佢话喺香港咧，啲篮球水准咧令到佢好灰心丧志，所以佢要去日本咧，即系打赢啲假仔，攞翻啲信心翻嚟。 唔系佢，你咁样讲啊，佢打人哋好大镬。 趁阿 Wilson 唔喺度咧，梗系有水就 抽 啦，翻到嚟之后就反击噶啦。佢 翻到嚟佢变翻热火球迷噶啦嘛，你知啊， 系啦。咁我哋上一集呢都有傾開 fusion 嘅话题啦，咁但係上一集碍于时间问题呢，咁我哋都傾得都唔够深入嘅，咁我哋今集呢就搵到更加多嘅资料啦。咁我哋呢首先呢一 part 一开始呢，我哋会逐返 fusion 嘅话题先嘅。 好啊， 咁已经係囉，今个礼拜正式登录咗囉， 係啦，终于签咗约啦。 哇，星期二签嘅 嗰份约都几肥喎，即係5年6000万合同。 係啊，差唔多年薪係1200万，但仲未计分红㗎喎。佢最分红呢可能可以每一年嘅年薪係高达1000万美金嘅。 有冇得分呢？你估 即 系赢咗先有得分啫， 佢赢输都有得分噶啦，佢嗌得佢就赢咯，唔系咯，佢嗌食饭成日嗌人食饭都要轻翻啲钱噶啦。 唔系啊，根据佢同阿 Jenny Bass 嘅关系咧，可能咧佢到时突然间个新闻嘅时候咧 trade 走咗 Camilla Anthony 过去湖人嗰边咧，可能分分钟又收。 你放心啊，湖人系唔会欢迎阿 Camilla 过嚟嘅， 真心 真心。 佢香港区代表啊嘛，呢个 香港区嘅湖人代表 系咯，湖人代表。 因为2014嗰个 free agent 咧，湖人只不过讲过，佢话除非 LBJ 肯做 free agent， 佢先会开嗰张大 check 俾佢。如果唔系咧，就唔会其他 free agent 免问。 咁佢问问地啦 ，LBJ 点样同 Kobe 一起打啊？ 系咯。 咁所以就唔会发生咯呢件事， 即系空头支票啦，嗰张系。 咁即系一直悭翻啲钱，悭到2015年，跟2015年 先大搞嘅。 咁点算啊？而家啲波飞好似唔系好去喎。 咁重建系咁样噶啦，一年半载啫。咁之前都光飞咗咁多个年头，系咪先？今日讲一两年嘅事就 咪搞到拿船，你几惨啊，几坎坷而家搞到。我哋翻翻去先，翻翻去嗰边， 翻翻去。咁阿Dixon啦，你作为一个半个 New York 嘅球迷咧，你对呢个？即系 fusion 入主呢个 New York 有咩睇法 啊？其实点解我系半个 New York 球迷 啊？你系咯而家， 唔系咁，咁我哋三个好有明显立场，咁我哋系热火啊嘛。咁 你而家讲出东岸先得唔得啊 ？OK， 咁 Phil Jackson 而家嚟咗 New York 嘅好啦，佢啱啱佢嚟到之后已经见证住佢赢咗主场赢咗阿流马， 呢啲系佢嘅，即系佢哋精神力喺度影响住支球队啊嘛。 呢啲阿谦影响咗佢球队啫，灯神啊话佢。 我听到呢个话题，阿谦可能而家喺度抌紧心口。 佢冇惯噶啦，不嬲都。 呢排流马真系状态麻麻地，但系都唔好讲佢啦。咁但系其实咧，我想即系我喺啲话题啦。咁即系上集我哋都讲过咧，其实咧阿 Phil Jackson 咧都即系个 New York 嘅老细都唔系第一次追求阿 Phil Jackson 嘅，今次都已经第三次啦。啊，终于三顾草庐，终于就成功咗啦。咁但系其实咧喺阿 Phil Jackson 签约之前咧，其实都仲有两支球队 approach 咗佢嘅。 系 咁嗱，就有 我哋嘅喜爱嘅球队活塞啦。咁你知啦，活塞之前炒咗个经理啦，咁追求 Phil Jackson 啦。咁 但其实嗰阵时活塞佢近呢几季都知道成绩唔系咁好啦。佢上年啱啱过咗佢个 summer 咧，佢都系请教过禅师问啦，佢有边啲教练好，出边可以即系罗志翻嚟帮自己做教练嘅。咁但系咧，阿禅师咧介绍咗个一个好似系唔知叫 Chicks 嘅教练咧。俾咗活塞之后呢，活塞好似喺季中已经 wave 咗，已经弃用咗佢。 佢真係直咗个 chick。 係啦。咁就走咗啦。所以呢啲人就因为呢件事呢就怀疑个禅师究竟做管理层嘅眼光如何嘅。 唔係佢管理层眼光完全怀疑嘅，不过佢係 free agent 就唔得囉。你咁样未俾 consultant fee 你就亂咁问佢嘢，梗係老点啲嚟㗎。 佢嗰时 而家几钱个月。 钱紧要啊。 唔係咯。anyways, 咁佢继续返。 食免费午餐。 仲要 继续。就奶嘢囉。 仲要当年活塞系 KO 咗湖人嗰支球队嚟嘛，攞冠军，咁梗系唔益你活塞啦。 系咯，我仲唔老点嚟啊！真系。 咁仲有支球队咧，其实咧就系我爱队啦，骑士队。咁你大家知啦，即系自从阿骑士 wave 咗个经理之后咧，咁骑士曾经一度攞过即系六连胜咁嗰次咧，咁我哋嗰阵时仲归功过去，即系个功劳咧就归咗俾嗰个 女优嘛， 系个女优嘅。咁但系其实咧，原来就即系呢啲叫做咩啊？回光返照嘅啫，系啦。咁而家骑士咧，我谂都死得九成噶啦。 因为骑士近排艾荣都似最少伤咗两个礼拜啦， 佢仲出到啊咪咯？ 而家东岸。突然之间最后个席位的争持又好激烈咯。 喂，其实 所以都 如果当年呢 Phil Jackson, 唔係即係其实季中呢，如果其实可以追到啊 Phil Jackson 嘅话呢，咁其实呢下年阿 James 返嘅骑士呢都唔係话冇可能 的。你又知 James 会返骑士。 唔係即係佢其实几欣赏啊 Phil Jackson 呢、這个。 咪其实而家 NBA 有边个唔欣赏啲大粒嘅。 即系殿堂级 都要 殿堂 嘅咁样， 系咯，食餐饭咪得咯，你唔使下下落场嘅。 唔系咁，唔系个。 我哋喂热火仲有一个好劲嘅人喺度噶嘛，你知道？ 系 咯， 系啦，咁唔系同埋咧，其实咧，即系我仲有个小道消息啦。其实咧，啊嗰个纽约嘅记者啦，叫咩 Stephenson 咁样讲过咧，其实咧佢第一次咧 New York 咧，其实就唔系追求阿 Phil Jackson 做经理嘅，其实佢真系话，不如你过嚟做教练啦。大家都知 呢个合理啲， 系啦，呢个合理啲啊嘛， 系啊，呢个合理，但系人哋肯唔肯做？另外 人哋殿堂级嘅歌手嚟，佢应该唔会落翻去做 即系 教练。同埋 Phil Jackson 本身都唔想再做教练啦。佢之前都讲过，佢唔想再同你即系周居劳顿 back to back 又要搭飞机要作客，佢都想好舒服咁样做一个管理层嘅角色咯。 同埋一样嘢咧，咁如果在于佢嚟讲，佢个金质招牌系双金噶嘛，佢会唔会将佢自己嘅金质招牌压喺你一对咁嘅波上面咧？即系咁危机重重嘅波咯，应该讲系啦。即系佢唔会冇呢个咁嘅险咯。如果佢教唔贏，即係如果假設佢教佢一簽簽，譬如話三年都打唔到東岸冠軍，因為東岸冠軍出嚟嘅話，唔好講話去到攞總冠軍啦，決賽佢都攞唔到嘅東岸冠軍，咁咪死啦，啱唔啱先？佢係死咗金半嘅咯，啱唔啱先？ 咁咪打爛咗佢齋杯啦。 好啦， 所以。仲有呢，其实呢 New York 嘅老细呢其实就好支持 Phil Jackson 喎。即佢唔單止第一次讲话佢会将绝对嘅话事权呢就交咗俾 Phil Jackson 嘅。 係咪真 嘅佢係咁讲，佢仲要呢公开喺即对于记者话呢，即如果觉得 Phil Jackson 觉得係啱嘅话，就算佢交易咗 Carmelo Anthony 呢，佢都会 support 嘅。 係而家将个波全部交晒俾佢㗎喇。 係啦。唔係，因為可能老細咧，終於發覺其實佢 我講得嘢多到賴嘢啦，真 係 佢 咧就喺公開嘅場合，佢星期二嗰日咧，即係嗰個記者招待會嗰度咧，都自己知衰啦。佢話佢自己係一個球迷，就唔係一個即係好嘅即係 專家嚟 籃球專家， 係咯。 所以咧管理嗰陣時候咧係超出咗佢嘅能力範圍裏面噶啦，所以咧佢咧就請咗Phil Jackson 同埋米爾斯翻嚟就即係呢兩位專家咧，咁佢咧就會退翻去幕後咧，就做一個支援嘅角色，咁樣咧就來即係輕鬆好多咯，就唔使做咁多嘢啦。其實呢一樣嘢其實佢都知道自己咩事噶啦，因為早嗰輪係曾經有遊行示威咧，話要反對佢啊嘛， 係啊， 所以咧。今次咧，佢咁样讲咧，希望咧就平息到嗰啲 球迷嘅怒愤啦， 球迷啦，系咯， 系咯。 但 even 系咁样，即系呢排七连胜啦，但系 New York 寻晚都仲系有嗰啲球迷咧， 系 喺个球馆门口咧喺度示威， 系 即系大概有50位球员咧就话 炒人， 唔系老细，不如你卖咗支球队佢啦。 哇，咁一定唔会啦，啱啱先装修咗个场。 佢系话佢哋班球迷系话咧，我哋绝对相信 Phil Jackson 嘅，但系个老细你真系卖咗支球队佢啦。唔想再衰喺你手上咯。呢、這个老细咧，其实都好多罪状嘅咧，成日即系 佢作為一個老細啦，你又唔好似古賓咁好識籃球，但佢好中意插手喺籃球呢樣嘢嗰度。當年係 Eddie Curry 啊、Steve Francis 嗰啲咧，佢全部即係佢覺得大名氣，咁佢用到好多錢翻嚟。即係佢呢個其實點講咧？你可以話佢好老細，佢真係好捨得抌本落去砌呢支球隊嘅。但係咧，佢又好中意插只腳落嚟搞支球隊嘅。咁佢覺得好嗰啲人咧，佢就揀曬翻嚟。但係咧，即系冇问嗰啲教练啱唔啱啊，经理想唔想要呢啲啊？咁拣咗翻嚟之后咧， 即系全凭佢自己个人嘅意愿去，佢冇谂过战术嘅问题，佢冇谂过夹唔夹嘅问题，佢冇谂过究竟呢一队球队系咪需要一个咁嘅位置咯？就完全冇谂。 即系佢可能系一个收藏家嚟，佢见到啲球员咧嗰一季打 集邮， 系啦，集 邮专家。 所以我成日觉得纽约咧系一队咧好中意揾啲 quick fixes， 即系一啲咧好快嘅解决方法嘅球队嚟。佢哋咧系唔会谂长远嘅。太阳嗰啲咧就可能系三四年都重建嘅啦，咁宁愿打战绩差系好正常嘅事啊。但系佢哋唔会喎，唉、哎，战绩差系腾啦，揾大牌啦，点都揾大牌咧，唉、哎，咩啲 trade 都 trade 走晒俾佢哋啦，嚟到立佢哋翻嚟，但系变咗咧球队咧。都啲好少嘅球星嚟支撑住，其余咧都系啲比较二三流嘅角色咯。 但系其实都真系几难咧。谂下作为一支大球队咧，即系你个 New York 系篮球圣地嚟噶嘛？ 系啊， 篮球都系呢度发明噶嘛。咁其实即系发源喺呢度，咁即系好似 Lakers 咁，你要做一个重建咧，其实都好大压力嘅。谂下当年话重建嘅时候咧，Kobe 又话走啦，阿 Phil Jackson 又唔肯出嚟教啦嗰啲，咁你谂下。即系佢哋都用咗两年做咗重建啦，咁 算快咯。当年 都当年都算快，即系因为佢哋有个号召力，可以召到啲大球星。 因为嗰年就系、是、即系讲少少 Lakers， 虽然题外话啦，佢嗰年都系好似 miss 咗一年嘅 playoff， 跟住第二年禅师翻嚟就已经上翻开始重翻去翻正轨里边咯。咁但系如果因为但系你点样纽约，佢不断地 go through 而家佢哋 go through 嘅角色，因为佢哋永远咧都唔会谂长远，永远都好短视，所以咧永远都系一个循环咯。 同埋如果喺嗰度打工嘅人咧，我会觉得我就系有钱我入嚟，有钱入嚟，就同 Lakers 唔同咯。Lakers 可能咧 ，Kobe 系啦， 即系有系雇佣兵， 好似有啲感情咁咯。 应该就话每个球队都会有高低潮同埋重建啊、上啊、落下波，系好正常嘅事嚟嘅。但系咧，永远唔可以一队波系永远都喺高峰噶嘛。但系 New York 咧个 mindset 就系话，我系 Big City。我一定要吸引好多球星过嚟，嚟到我哋呢度系球星云集嘅球队，变咗咁样咯。 即系我唔衰得嘅，即系我点都要揾啲球员出嚟撑撑下场面咁。 系啦， 但系我啱啱想咧，阿 Kit 都讲到一个 point 咧，其实我啱啱都谂到，我都想讲就系、是，唔知大家有冇发觉咧 ，Lakers 同埋 New York 两支虽然都系大球队，系一件即系好历史悠久球队，但系佢哋一个好明显嘅分别就系、是、咧 ，Lakers 咧系有一班名宿喺度咧，即系有啲咩 Yuk 佢会出嚟，阿 Magic Johnson 啊嗰啲会出嚟讲话。哎呀，支球队唔得啦，即系会，即系可能佢真系会出到面批评嘅，系会帮手揾人啊，即系会有人脉，会有 support 嗰啲。但系 New York 咧，虽然都作为一支大球队啦，但系你觉唔觉得系冇呢一个角色咧？即系譬如发生啲咩事咧，系冇出嚟， 因为其实 New York 嗰边嗰啲个明星嚟啫嘛，我净过嚟影相啊，呢个大牌，影两张，擦擦擦咁样行红地毡啫嘛，佢哋基本上佢哋系一个好好大嘅球队，但系好似个对篮球嗰种热情啊，即系争啲咯， 可能冇 New York。嘅血脉呢样嘢咯，即系 Lakers 同 Boston 我都觉得有嘅，可能即系你话有啲咩喐，Boston 嗰啲，即系可能今年沉淀咁啦，但 系 都话啲人都话出嚟 support 啊，都话拣咧嗰啲啊留住波士顿嘅血啊嗰啲，但 New York 咧系从来冇人讲过呢样嘢啊，冇人出嚟教佢哋啊，冇人帮佢哋揾，即系俾 advice 啊嗰啲， 因为佢哋啲血都系 S 栋两栋啊嘛，所以好现实嘅呢啲嘢系。 但系咧，你讲开即系 New York 嘅名将咧，啊叱咤一时嘅四大中锋之一咧，伊荣叔咧，就见啦 Phil Jackson 过嚟，即系啱啱加盟呢一个纽约嘅时候咧，就好支持。佢嘅好支持球会嘅决定，佢咧就话阿 Phil Jackson 系一代嘅名教练啦，嚟到之后咧一定可以帮到手啊，咁样混咯。咁大家点睇咧？ 其实我觉得佢可能喺度擦紧鞋。其实咧，我唔知咧。如果大家留意过咧，其实伊荣咧呢几年咧，其实佢一直好想攞一个主教练嘅位嘅。 系啊。 咁但系咧，佢去过 Magic 嗰度训练过啦，唔俾啦。 系啊。 佢好似去过 Kings 都试过。但一直都唔俾个教练位俾佢嘅， 即系同佢以前打到波一样，雷声大雨点少咁。 所以可能仲有一个另一个 example 就系阿 Brian Shaw，Brian Shaw 即系金块教练， 金块教练即系佢都即系都试咗好多年咧，先终于攞到呢个主教练嘅位置。咁我唔知阿伊荣而家系咪即系喺 Future 上落手， 即系 out low 啦，佢系咪就 话点都冇乜希望，不如你俾个名宿我做下啦。 因为伊荣而家佢现职系山猫嘅 associate head coach， 即系联合教练，即系佢隔篱嗰个仲有一个人嘅。 同輩嘅，咁、所以我唔知咧， 即系又系挂佢个名嘅啫。 但我都觉得佢冲出嚟讲嘅都系即系见而家 Phil Jackson 个势头好咁样讲两句咁样咯。同埋佢以前其实同埋 Phil Jackson 应该冇乜嘢渊源噶嘛，咁佢以前带领嘅力博队同埋公牛系有好大好多 history 噶嘛。 系咯，所以咁应该佢 冲出嚟讲啲可能啲咁样嘅， 系咯 out low 系咁噶啦。 啲咁唔系应该嬲啊 Phil Jackson 嘅咩？系谂下当年六。界冠军，啊、即系成日公牛都系 KO 咗，你 揿住你嚟上系嘛？ 系啦， 旧屎嘅嘢冲咗落厕所啦。首先而家望住前面嗰样、 哎，我撑你，我撑你下手就系啱嘅，即系呢啲识时务者为伊荣咯，系咪先？ 咁我又觉得嗰阵时候其实佢唔系净系输俾个教练嘅，嗰阵时候 Michael Jordan 就真系杀晒噶嘛。咁 Michael Jordan 退休嘅时候。咁仲有一个奥拉祖云，咁都阻住你嘅，咁就冇嘢好讲啦，啱唔啱先？咁其实就唔关个教练事啦，系你自己嗰队波唔争气啫。 系啦，咁跟住咧，其实纽约咧仲好多搞笑嘢喎，即系除咗伊荣无端冲出嚟，好似做一个柴仔咁之外咧，佢哋护神教练咧都话佢咧知点样用三角战术咧嚟调教佢球队喎，咁样。嗱，護神教練咧，今季咧嘅戰績咧就跌曬鍋啦。有人歸咎於係因為上年咧有，因為上年咧阿傑特仲喺度撐住，可以落場咧指揮啲球員。咁但係今季咧，阿傑特已經退役噶啦嘛。咁佢今年嘅戰績亦都差咗好多啦。咁但係咧，佢突然之間咧，阿 Phil Jackson 嚟到之後咧，就話其實咧三個戰術咧我都識嘅，只要咧你肯教我啲精髓咧，咁我就可以曉噶啦。咁大家又點樣？ 佢食三個朱古力，佢就識係咪？ 我就覺得咧，係啊。教咧冇问题嘅，因为其实咧，睇住本书咁教咧冇问题，系、要你识用先得噶嘛。有阵时候买本书翻嚟，你睇晒唔系代表你识噶嘛，你睇晒只不过你睇晒，如果系过目不忘，咁你就真系识晒啦。但你要识用先得噶，你唔识用嘅都系一本书嚟嘅啫。 就好似每年都好多人揾阿奥拉祖云教嗰啲即系内线功夫噶嘛，但系学到几多 系啦， 就你自己嘅事 啦。 系唔系某两球？做得到嘅，佢咪话啊，跟个奥拉祖云咯， 之不咯。但系个一季里面可能得个一两场嘅几分钟系做到呢样嘢咯。但系你话拉文晒成个球季嘅话，就真系好想学到奥拉祖云嘅神技咯。 即系我觉得咧 ，Woodson 真系。唉，早啲冲凉瞓觉啦。 佢唔系佢，其实三角形系嗰个牌啊嘛，跌佢，stop 佢啊。 即系我觉得佢其实都算噶啦，其实都稳定下一个教练噶啦。 基本上系，我觉得其实禅师已经有一套，即系有个 list 喺度咧，佢想会请边个，甚至乎佢下一任嘅教练啦、球员啦，其实佢已经有晒心理准备，今年之后会。即系收购啲咩人才啊？佢已经系即系心里有数咯。 同埋我谂好多人都要自己中个头埋佢咯，佢应该大把选择佢咯。 咁啊，禅师嚟到之后，咁对啲自由星球员都系一个叫助力嚟嘅，话晒都一个咁嘅冠军教头在身。咁样，而家纽约啦，阵中里边啦，讲紧当家球星，梗系讲紧 Anthony 咯。 但系佢已经好似话今年会可能会。自由身㗎嘛，咁佢而家呢其实都好多追求，即係好多追求佢嘅球队啦，譬如之前讲过公牛火箭啦，咁而家可能公牛嘅机会大啲啦，或者因为公牛嘅可以畀到人工佢啦，而且人脚都唔错啦，咁 我有一样嘢想问啦， 好啊， 大家觉得呢Anthony 係 自由身，你觉得 Phil Jackson 会唔会留佢呢？即係畀张药留佢呢？呢一样嘢先系命 point 嗱，如果 Phil Jackson 留去嘅话，就会真系会围住佢嚟到重建队波噶啦，肯定。 系啊系啊。 如果唔留去嘅话咧，就真系完全新噶咯。 系啊。 New York， 究竟你觉得 Phil Jackson 会唔会留去咧？一个打街波嘅。 而家 Phil Jackson 就话阿 Carmelo 系未来纽约嘅重要嘅一员咯。咁我谂佢都系想留佢嘅，同埋晒佢而家上垒波最直线系佢，最当打亦都系佢。你放手佢嘅话，亦都未必换到啲好嘅嘢翻嚟咯。我谂如果保守嚟讲嘅话，系应该留佢嘅。 同埋按佢个老细嘅意愿，佢点都要留一个稍为大牌啲嘅人喺度，先可以震得到 New York 噶嘛。 即系佢廿八九岁喺个球员巅峰期，而且亦都当打，亦都 即系多人识佢咯。 咁所以 其实今年系做得 OK， 同埋即系其实留佢咧都唔一定，即系将来一定系佢做大佬嗰个角色嘅。其实你可以。 即好似阿 Kit 喺度咯咁啊，即能热火咁留 咗。要奉献下咁，我为咗队波行后一步。 即你今年可能下年啦，阿 Camille Anthony 做大佬打一年，但系到时即如果真系有啲大佬更加大佬级嘅球员，即譬如阿 KD 啦咁嗰啲，突然间走出嚟话，我要过嚟嗰支球队，即我当然唔会讲阿 James 噶啦，唔通攞佢出嚟俾人插咩？系啦，即譬如 KD 突然间走咗过嚟嘅话，咁咪让位咯。其实冇乜问题，即嗱，譬如你 Futureson 嗰啲，可能即佢嘅重点咧，即佢你睇翻嗰啲波咧，其实唔会话得一个球星，你睇下当年公牛咧都有啊， 起码三 咁啦，咁跟住湖人咧有 Kobe 同埋 O'Neal 啦，咁其实咧可能留个Anthony 喺度，咁到时揾多两个翻嚟，咁就好砌啲咯。但系你谂下，如果你而家话放走咗佢啦，乜都冇嘅话，咁其实都冇乜渣拿，同埋其实 New York 唔惊冇钱，佢大把钱留佢喺度，到时即根据多年嘅经验，最多咪当佢。 其实而家留唔留咧，可能 自办公仔影相， 可能系真系唔系系点讲咧？应该系 Melo 自己想唔想留，因为咧，因为系因为而家你都知道啦 ，Melo 佢都想出个冠军指环啊嘛。而纽约而家嘅处境咧，亦都之前讲过啦，好多啲高薪低能嘅球员，即系譬如唔讲啦，太多啦，而且佢哋亦都冇选秀权嘅。咁你不如点重建咧？系咪真要靠嗰啲 D.D. 队嚟到闹？捞啲人翻嚟咧，喺呢个可以讲一个遥不可及嘅梦咯。喺啲队里边捞啲人才翻嚟嘅话，咁佢要点样做都系未集 齐。所以由禅师由高开始望落去咯，由下至上应该问啲嘢啦。我哋拭目以待啦，睇下其实讲来讲去，今年入唔入到 playoff 先谂啦。 都有啲希望嘅，其实 仲争三场咯。而家睇落就 唔系我知道 New York 而家未来四场里边嘅对手都系偏弱嘅。 嗯， 咁但系你都知啦，好似上次阿勤讲过啦，呢啲系此消彼长，系咪先？你弱时嘅咁隔篱如果唔输波或者赢波嘅场数同你差唔多嘅话，你都系冇得入噶嘛。咁所以睇翻之后啊， 即系睇下只鹰系入咩波啦，向上波定下波啦，真系 系啦。 咁同埋最尾我可能加多个 point 咧，就系咧 NBA 咧而家就好重视到底阿 Phil Jackson 同埋 Jenny Buss 嘅关系，即系佢哋话咧系会 check 住你哋嘅，你哋咧唔好谂住你哋嘅私人关系咧系唔可以影响到你球队之间嘅营运嘅，即系唔可以有输伤受受嗰啲。因为咧美国啲球迷话哇。咁两队波， 两公婆玩晒啦， 系咯，咪 total 有30个人，30个人做一队波咁样，即系两队波到时， 仲有两队都系大城市嚟嘅， 系喎，即系将啲明星吹落去， 即系利益交利益输送咁样系嘛？ 啊 ，Adam Silver 啊，你哋小心啲啊，我真系睇住你哋 嘅。所以而家 Jenny Buss 咧，即系阿湖人嘅女班主咧，就同阿咁就而家你都知道啦，而家佢嗰个未婚夫就过咗纽约啊嘛，咁佢都要出嚟讲嘢噶嘛，因为之前话晒阿 Phil Jackson 都系做紧湖人教头，佢就话其实我哋从来一直以嚟都冇谂过罗斯。啊 ，Phil Jackson 嘅，因为嗰阵时我哋嗰、那个我哋个总经理做得好你哋啊，阿 Mitch Kupchak 做得好你哋，点解要揾一个人嚟到入嚟我哋呢个班底里边咧？咁佢就已经放实风话俾佢知咧，事不关己噶啦， 即系摆好个 摆到明就系话划清界线嘅，暂时嗱，但系呢啲嘢就吓、 有咩翻去先讲 咯，系咯， 翻去跪洗衣板嘅啫系嘛， 系啊，一系枕头撞咯，咁喂唔掂 喎，闩埋门先搞啦呢啲嘢，仲公开咩？ 系啦，唔系所以有人睇住，佢哋有人睇住，冇得搞啊！ 系啦，安全嘅，安全嘅。 喂，话时话，我哋睇下系咪应该讲下近排最大热嘅 topic 就系话啲 NBA 波衫里边咧， 即系对于我哋啲球迷嚟讲好重要嘅 topic， 系啦。 唔系对于詹姆士都好重要一样嘢，有就冇就都会影响佢嘅状态。 唔单止一次啦，佢都表达咗好多次，其实佢真系好憎有就嘅波衫。 唔系，其实我 day one 都系咁讲噶，因为佢纹咁多身落嚟做咩啊？你净系遮咗佢啲头最型嗰只狮子，你遮咗，做咩要有就咧？ 冇咗头嘅狮子系咪遮 住咗？喺佢未讲之前，我都话呢个办法唔 work 噶。 即系譬如可能话 NBA 咧，加个新规咧，就系打波要戴帽咁，可能 James 就会 OK 嘅。即系佢不断向上嘅发线咧，就要遮遮嘅。咁呢啲可能会 OK， 但系即系短袖波衫呢个咧，我谂 James 就会坚决反对噶啦。咁即系你知啦 ，NBA 咧，阿 Adam Silver 咧。近期就话啦， 好多新搞作噶嘛， 再次系啦，佢就好似个希特拉咁一上台咧，就搞好多嘢出嚟嘅。 系 咁跟住佢咧，佢今日咧，唔系即系近期啦，前两日有讲话，佢咧如果即系佢话 NBA 未来五年入边咧会实行呢个将赞助商嘅广告咧、加入去个波衫嗰度。咁而家咧成件波衫咧其实得一个赞助商嘅 logo 嘅，就系、是、Adidas 嘅。 系 啦。 咁佢哋制 Adidas 会唔会唔制啊？咁样 佢而家讲掂咗自己份约先啦，佢仲有两年都度度地啦，份约都未必得。 嗱，首先一样嘢啊，讲下嗰件波衫先。嗰件波衫咧，即系有袖嗰件波衫咧， 系 你话有啲人咧就会话 喂，会唔会话好似足球嗰啲半波衫咁样嗰啲咧，即系 tag fit 咁样啲咧，嗰啲即系有啲拉筋咁嘅情况。但系其实讲真一样嘢，如果你系着住嗰件波衫嚟到射波嘅话咧，就唔同足球嘅。足球射波系用对脚噶嘛，唔系用只手噶嘛。 系 你篮球嘅系用只手，你要举高噶嘛。咁你换个说话嚟讲，如果你系拉筋拉得紧要嘅话，你嘅剪裁唔够 fit 嘅话咧，就会变成拉住你只手。所以咧，詹士就喺度即系投诉咧， 强劲嘅臂弯 就会投诉话：喂，你阻住我射波、哦。其实咧咁样系减慢咗个速度嘅起手嗰阵时。如果譬如话嗰、那个logo 即系譬如话去广告商嗰度咧，其实咧如果你大家可以留意翻前几年 NBA 咧系曾经咧试过去过英超啊，欧洲嘅球会嗰度取经嘅、就会取经嗰阵时候咧就系、睇人哋点样营运啊，点样赚钱啊咁样，咁咧就可能咧就吸纳咗呢一样嘢，就整咗个整一个咁嘅广告商就孭喺个身嗰度就谂住咁。佢今次就話未來五年就會實行呢一樣嘢啊！咁我就覺得，如果所有球迷想留一件即係真真正正嘅波衫，而冇其他嘢、冇其他雜質嘅話咧， 就而家買啦！ 而家買啦，唔該，因為咧過多幾年咧 就自己拆啦， 即係好似好似巴塞咁樣講講少少足球啊，巴塞咧之前咧。就佢哋嘅波衫咧，傳統咧係冇廣告嘅。 嗯， 突然間咧就加咗個廣告出落去，就是、因為咧就啲收入嘅問題就想增加收入啦，咁就加個廣告。咁咧就好多球迷就反對嘅。我唔知道呢一樣嘢會唔會亦都會喺 NBA 裏面嗰度發生啦。但係我相信即係靴聲咧應該唔少咯，因為始終。籃球呢一樣運動，如果你太過商業化，即係變成好似有啲市侩咁樣，咁就無謂啦。 因為美國嘅四大職業聯賽咧，美棒球啦、美式足球啦、 NFL 係啦，同埋呢個冰球咧，都係冇呢個廣告贊助噶嘛。而家連籃球都未有噶嘛，咁會唔會因為呢個開先例咧，而引起球迷不滿咧，就未知之數咯。不過咧，如果因为而家 Silver 先生咧就咁样讲之后咧，其实咧呢个例咧行我行紧噶啦，咁大家可能拭目以待咧，即系时啲炸鸡啊、M 记啊、嗰啲 Apple 咧， 我又唔担心呢一样嘢啊，我净系担心阿 Wilson 嗰队爱队咋。火箭队咋？ 火箭队 间咧，哇哈哈！咁你话点算咧？系咪先？ 咪哇哈咯，咁咪哇哈咯，就 系咯。所有唔系可能球队， 可能外国球迷会好中意嘅，你知啦。 中国球迷好中意嗰队A 货中国队噶嘛，国家队噶嘛，你整个哇哈哈落去，喂，其实真系得噶，我谂真系会噶。 唔系，但系我觉得咧。即中國球迷反而越 一人聯想咁樣 聯想可能會好啲嘅，哇哈就比較難頂啲。但係即係可能 唔係，其實曼聯都係哇哈哈，做乜啫？ 係咯，哇哇哈， 嗰個練習賽啫，係 咯， 練習啫。 唔係，我突然間諗一個 point 咧，就係咧，其實咧，可能外國人會中意呢個波衫都唔定。你知外國人好中意問中國文字，但佢又唔知嗰個字咩意思。咁樣跟問咗落身之後咧，大家都知嗰啲笑話嚟噶啦。咁可能佢突然間唔知哇哈咩意思咁樣，佢幾個字好似幾好睇喎。咁樣 係咯，又容易寫喎，真係。 可能佢會 support 都唔定。 啊，新 logo 喎，咁啊， 有氣勢喎，哇哈哈咁樣。 唔係，我諗到一陣更加笑話咧，係。即系印咗乔丹两个字落去之后咧，先好笑。 唔系印咧就唔系乔丹就唔喺呢度啦，就喺山猫嗰边啦，傻嘅喺嗰度先认。 山猫咪就系整阿飞人有个 Jump Man 喺度，喺个。 跟住下面写住乔丹咁。 咁即系山猫要摆边啊个 logo， 跟住乔丹然之后。 可能好似喺好似啲啲校服嗰啲恤衫袋嗰度咁样整个。 即系校章 咁啊。嗰度咯，唯有。 系咯，因为我今年咧，譬如我哋见到啲 Rising， 咪 Rising Star， 即系明星。星赛期今日有个嗰啲新秀嘅广赛咁样咧，其实已经行过一啲咧， 其实好多 广告制嘅，即系可能佢喺 雪碧赞助咁样啦。 即系譬如佢可能喺波衫后边有啲广告赞助咁，但系即系唔系好过眼嘅咁样咯，即系唔系正面咁样大大只字咁样嘅咯。 即系如果我觉得要卖广告咧，即系尽希望就唔好摆喺件衫度咯。 唔系 你唔系只个 logo。都襯嗰件衫噶嘛，啱先個個都係中國隊，哇哈哈嘅話，咁就襯啫。但係其他嗰啲唔係啊嘛，一陣間熱火整個麥當勞咁樣，咁點？ 哦，咁啊， 跟住又去到呢個火箭呢個湖人隊就整個 LEGO 嗰個廣告落去。 我反而唔係咁諗喎，我就係話如果五年後佢覺得短袖衫加埋廣告係 work 嘅話，咁即係可能遲啲有一日我哋睇到咧，好似排球衫著 翻长袖长裤，因为唔够位啊嘛，卖多啲广告啊嘛，可以多啲位啦。 咁 即系啲衫开始改晒啦。 咁你讲呢一样嘢咧，咁令我谂起童军咯，嗰啲章咯，特摆到摆到落去个手袖嗰度咁样。 我以为你讲紧你啲 collection 添。 唔系， 唔系，因为我谂如果，唔好意思，司机讲好快。我谂呢个赞助应该唔会咁多 multi 咁样 sponsor， 应该系我谂，譬如可能 say 好似当年曼联 shop 咁样，得一个都得一个啫嘛，可能得一个半个咁样就。 系咯，一两个 咁样咯， 应该系一两个咁样啫。即系头先讲时讲就系咁样讲啦，即系好似呢个呢个咁嘅童军咁样成扎张喺个 即系慈善做慈善嗰啲个个一定 mark 住先，每一间都有一对嘅自己赞助嘅 charity 嗰啲，跟住有一对系食嘅，有一对就系着嘅咁样，有一个系饮嘅，跟住仲有啲速递咧都未有，左右手都未有速递。 你都知美国咁多大 brands 咧，真系唉，都唔知点样拆啊呢单。 唔系，整间衫包我一定签 Hello Kitty 咁啊！ 咁公牛其实签 Red Bull 系 O K 嘅， 系送你一对翼， 作为一个系 O K 嘅 logo 咯， 送你一对翼咯， 送你一对翼。 咁唔系，但系咧，我其实咧今日睇过即系美国球迷咧对呢、這个呢件事嘅 comment 咧，其实我觉得中间有一个 point 系几好嘅，就系点解佢唔应该好似足球咁加个球迷嘅即系赞助商嘅 logo 落去，或者加赞助商嘅嘢落个波衫度咧？因为其实 NBA 咧已经谂咗好多方法嚟赚钱嚟卖广告，就 系 咧，即系譬如足球咧，点解要加一个咁嘅广告？即系因为你一场足球即系45分钟上下半场，中间咧得半场休息嘅时候系会有时间摆广告， 系 播广告，即 系 可能嗰度系15分钟、20分钟咁。但系你谂下 NBA。嗱，你知啦，一场波 NBA 系48分钟，但你睇咗两个半钟，咁即系其实两个半钟入边咧，你计咗 time out 啲时间 ，time out 就 系 播广告嗰啲时间，咁咧我计过啦，譬如一场波48分钟，你入边咧有102分钟咧系播紧广告嘅，咁其实你谂下，即系譬如你广告时间系你场波嘅时间嘅 double 咗，你仲要加啲咁嘅嘢落去你件波衫嗰度， 所以 Silver 咪话舐唔尽咯，要舐埋即系你 game time 嗰阵时嗰啲广告啊嘛，系咪？ 即系我连你啲豉油都要食埋嘅，即系食咗你嘅鸡，食埋你啲豉油， 系咯。 阿 Silver 就话，即系譬如可能会带嚟1亿嘅收入啦，咁样赞助咁啊。但系你谂下，计翻30支球队，即系大概一年多300万左右啦。咁但系你谂下，你是但签一个球员再 wave 咗个球员咧，都嘥咗300万啦。咁系咯。咁我自己觉得即系睇你价值大唔大，同埋即系仲有一个 point 就系、是，如果你即系作为一个球迷嚟讲，你好似喺度伤害紧我哋嘅利益。咁你如果你要我买一件咁嘅波衫，有你个咁嘅 logo， 咁系咪即系譬如可能买一件波衫600蚊入边，可能200蚊系要个赞助商俾我哋？ 其实我有广告费啊嘛， 系啊，即系譬如我哋买件波衫， 但系佢可能话俾你听 ，sorry 你太细只，你练大只啲先，你唔够呢度接埋咗我呢个广告。 系足球波衫都冇啦，足球波衫咪车仔咪 Samsung 咯，啱啱先？即系如果系呢个曼联嘅咪。AIA 咯，咁样嗰啲，喂，冇办法噶，真系， 系、啊、都未计保险嗰啲，仲有， 即系其实冇办法噶，真系无可避免嘅。如果佢系一定要嘅话，所以咧唯有系希望各位球迷听到嘅话咧，你支持自己嗰队波嘅话咧，你而家好买平你啲冇赞助 logo 嘅， 即系5年内， 即系 5年内 正啲咯。咁 同埋你应该买一大扎翻去咧，储埋先。我觉得咧未来会升值嘅呢个波衫系啦，即系冇讲个 logo 嘅波衫已经绝咗色噶啦。咁样 系啦，系一个另外一个年代咯。你话升唔升值咧，我就唔敢写包单，但系咧肯定系有一定嘅收藏价值系真嘅。 我净系谂到个好处就系制造。做咗就业，因为多咗咁多张，你要慢慢地制造就业嘅机会 啦。 系咁，你都要多咗嘢啊嘛，多咗人有嘢做啦嘛，已经。我谂我哋系啦，呢节唞一唞，我哋翻嚟咧就再讲下其他嘅消息。 好 好嘅， 转头见。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加入蓝天雪地 @ Regazine Facebook Group 留言啦。